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咧，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就向以中国为焦点啊啊嘅呢啲国家咧，就展开关税大战。咁啊，呢一场咧系国际啊嗰个乾坤大挪移嚟嘅。咁啊，所以啊牵动到咧嘅人士同埋个利益咧，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系盛况空前。咁但系以 Donald Trump 咁嘅性格，同埋佢个能力啊，就是否啊系箍到咁大个煲咧？嗱，国内佢有啲左交民主党、主流社会、教育界全部反佢。国外咧，佢虽然吹咗鸡，就话有70多个国家咧就向佢咧系投降或者归顺，就愿意咧系倾关税嘅条件。之但系 Donald Trump 呢个人咧，确实系个性格系有啲急躁嘅。嗰70多个国家埋嚟同你倾咧。佢就話 ：They are coming to kiss my ass， 就話咧佢走嚟舐我個屁股。嗱呢啲説話咧就係略嫌刻薄嘅。唔好講話你身為美國總統咧，啊你嗰個身份啊、氣派啊，不適宜咧係講到咁市井。咁就算嗰70多个國家肯埋嚟，你都唔應該咧係攞彩攞到咧係羞辱性。咁樣咧只會令佢最終啊～就算有真正的盟友都变三心两意的盟友。三心两意的盟友呢都会变到中立。中立的呢都会变到拱咗埋去佢嘅敌人嗰边。所以而家今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柬埔寨同埋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呢、就表现到少少离心啦。就话呢坚决呢是支持中国啊，佢话中国嗰个市场好重要啊，系嘛？马来西亚一定咁合作。嗱，另外仲有一个望落个样，我低温已经话唔系好养得熟嘅咧，就系呢个美国籍出身自台南啊，英伟达嘅大老板黄仁勋总统 Donald Trump 喺就职嘅时候，黄仁勋咧系冇出席，可能佢都系有邀请嘅，系嘛？但系而家。佢而家就率先咧就走去中國嗰處訪問，點解咧？因為 Donald Trump 最新咧就係下令啊，呢個 DeepSeek 不能夠取得美國嘅晶片。嗱，因為呢個 DeepSeek 咧直接咧就係危害美國啊同埋西方啊嚇為主要市場嘅 ChatGPT。呢個亦都係咧係牽涉到成個美國嘅植谷啊啊同埋高科技產品晶片同埋將來人工智能啊呢一個咧啊。庞大的商业利益集团。咁所以你话 Donald Trump 喺国内系咪好多人争呢？争佢嘅人呢系咪又要被逼支持佢呢？之但系晶片嚟讲，而家中国爆咗个 DeepSeek 出嚟，佢点解系会咁犀利呢？当然美国系会深入追究。查嚟查去就发现原来真系英伟达黄仁勋喺背后或明或暗啦，其实。就係仲係同中國咧係出售晶片，咁而家黃仁勳呢個著名嘅皮褸嘅人物咧，索性都費事遮門啦，就話佢去中國，佢話中國嘅市場對於佢嚟講係好重要，佢仍然唔會放棄。嗱，佢係食咗啲乜嘢嘢做炮子膽咧？定係今次係虛晃一槍走去中國嗰處咧？係話俾中方聽，喂，對唔住啦，我都要被逼分手啦，因為後面我大佬太勁啦，揾把槍指住我。到底個實情係點咧？我諗嚇過得一頭半個月咧，就會水落石出啦，係咪啊，白生？ 係冇錯。咁啊，黃仁勳咧係一個好聰明嘅人嚟嘅。咁之前咧，因為美國對佢高科技 AI 人工智能嘅 H100 晶片咧提出禁運。咁就唔俾佢同中國做生意，包括埋咧就 H200 同 H800 呢啲咧更加高科技嘅晶片。咁於是乎咧，佢就諗巧就用某啲嘅技術咧，將中國特製啊俾佢嘅市場嘅 H20 咧 就提供。咁但係其實呢已經有調查懷疑佢呢通過新加坡嘅高科技公司呢將呢啲 H100 同 H200 嘅晶片呢係銷售俾中國。因為點解呢？因為 DeepSeek 嘅人工智能嘅運算呢係儲存咗呢據聞啊成千上萬回嘅呢啲 H200 嘅晶片。咁究竟呢啲晶片喺邊度嚟呢？咁其實大家心知肚明，一定係經過第三個國家啦，所謂白手套啦，有可能係香港，有可能係新加坡。咁但係呢黃仁勳計條數就諗住呢可以左右逢源，喺呢個禁運嘅期間亦都可以生產 H20 去提供俾中國。咁諗住呢可以過骨，點知 Donald Trump 今次呢連 H20 呢都唔放過，去列入咗呢個制裁嘅清單，禁止係提供俾中國嘅。咁眼見咁樣呢，咁初步估計啦，佢同中國呢個銷售呢係達到170億美元。而如果 H20 係被禁運呢，牽涉到喪失嘅利潤呢係55億美元。咁呢個當然係天文數字啦，所以佢嘅估價呢就直線下挫。佢去到中國呢，其實去見DeepSeek 嘅執行長啦，咁同埋呢有關嘅官員，其實我覺得呢佢係一個表忠，但係唔代表呢佢係有能力呢係放棄美國呢方面嘅立場，因為冇可能嘅，因為佢係一間美國公司啦，而且呢如果佢咁樣去歸邊中國嘅話呢 ,Donald Trump 對佢嘅打擊呢可能係會史無前例嘅。呢個人呢就知道中國人呢就要面子，所以佢依刻講嘅说話呢好亮麗呀，但係唔代表呢佢真係呢抱住中國而不理美國 Donald Trump 嘅意願。所以今次呢我覺得係一個表態，但係佢唔係表忠，因為轉個頭呢其實佢可能呢亦都係會跟隨呢個美國嘅立場停止提供呢個晶片。而如果真係俾 Donald Trump 查到佢喺新加坡咁樣去轉個頭銷售高科技嘅晶片俾中國呢，依間公司可能會遭受到更加大嘅法律訴訟，甚至呢可能會針對佢個人呢提出起訴添。 因為呢今次呢即係 Donald Trump 就美國政府呢好明顯呢就係一定要全面封殺㗎啦。呢個英偉達旗下呢 H20 人工智慧嘅晶片呢本来呢佢係諗住呢一种货品呢就可以呢係入大陆。点知呢连呢度都截埋。咁呢佢有55亿美元嘅损失，同埋个市值呢即时呢係蒸发呢係超过1000亿。咁黄仁勋到呢一个高峰嘅地步呢，佢一味呢佢要斗做全球头十大嘅富翁。呢啲咁嘅排名呢上一级落一级呢，我諗对佢个虚荣感呢或者对佢个公司啊，嗰啲股民啊，嗰啲利益咧，系非常之重要啦，系嘛？嗱，而家咁样咧，就系美方嘅晶片出口限制咧，无疑啊，就系对中国喺电子领域崛起嘅担忧。咁咧，而且成为一个永久性嘅政策，系会对整个半导体供应链咧，系产生巨大嘅负面影响，势必咧系影响埋台积电啊等其他呢个供应链上面其他嘅工厂嘅，系嘛？黄仁勋到底怎样对付呢？其实 H20 晶片呢他没说美国政府技术上没说完全禁的，只不过是说呢是要取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而已，只不过呢你又要申请跟着他慢慢浪下，然后才说许可定是不准呢，你已经呢是全部是落后了，所以呢一定是对他的产品呢是有打击。咁你搞到呢英伟达呢星期三喺个股市度呢重挫开盘呢就超过6%。咁黄仁勋啊到底係对呢个 Donald Trump 喺度玩咩呢？嗱，呢个川普都唔係傻仔嚟嘅。冇错，你係应承咗川普係斥资呢5000亿美金将呢个晶片嘅制造生产链搬返晒去美国。呢个同苹果啊嗰个 Tim Cook 呢个 CEO 讲嘅一样。嗰度有5000亿，你有5000亿，又台积电就应投1000亿。嗱，呢啲加加埋埋咧，账面咧就已经11000亿啦。但你唔好当阿 Donald Trump 系傻仔，呢啲咧只不过系丑数，5000亿有冇咧系向白宫咧系提交呢啲投资啊，到位落实嘅时间表。譬如话今年啊，系9月之前，先到1000亿，喺边处买地。边个城市边个州，然后出年喺呢个中期选举之前另外呢又到2000亿又喺边度，系想准备点样生产呢度头尾3000亿 到底啊系，如果你唔到嘅话，到时啊你违背承诺嘅话，咁我 Donald Trump 系咪揾联邦调查局啊，系即刻喐你？所以而家睇嗰啲新闻咧，我哋净系睇到咧好简单啊，嘅网络啊嘅点击，呢、這个1000亿，嗰、那个5000亿咧就睇唔到咧嗰个详尽嘅时间表嘅。咁所以到底 Donald Trump 白宫里边同呢个英伟达同呢个黄仁勋啊，仲有啲乜嘢实质嘅恐吓咧？嗱，呢啲咧就出边冇人知啦。之但系亦都有可能咧，揾阿黄仁勋去北京嗰度咧系唱双簧，明知道咧中国嘅弱点咧系面子。之但系确实对于黄仁勋嚟讲，中国嗰个亦系庞大嘅市场，所以到底点咧？系嘛？嗱，如果以前咧，即系香港。一国两制、中英联合声明是有效執行。呢20几年来，香港特区嗰个所作所为，是真的令到美国和西方觉得你是忠实執行一国两制的。你科技大学啊、香港大学啊、嗰啲实验的成果咧，系冇同中国分享的。咁咧，英伟达仲可以谂喺香港搬个厂过嚟啊，咁你系咪发达先？系嘛？但系而家你完全冇啊，所以呢个一国两制由第一日开始就系行唔通嘅。呢个系攞嚟氹住你嗰啲西方国家，有咩可能咧？你一国两制，然后中间有个防火墙，香港还香港，大陆还大陆咧，信嗰个都系傻噶啦。尤其系而家，系咪啊？咁所以咧，而家大镬啦！呢啲完全系因为咧，世界上冇咗呢啲香港嘅第三角色。或者是出口港，而家新加坡想偷偷地涉位，亦都俾 Donald Trump 政府虎视眈眈嚟到喝住，因为咧美国政府亦喺度 check 紧，新加坡政府无端端啊，新加坡啊买我美国咁多晶片做咩咧？你嘅豆样咁细嘅国家，有几多间啊呢啲晶片厂咧？几多间公司咧？呢、這个里边系咪仲唔系话同呢个中国转口系嘛？仲有台湾台积电都系。所以迟早咧，黄仁勋呢个咧喺度测试紧 Donald Trump 嘅耐性。你一知川普呢个人咧，佢上台差唔多2个月咧，佢嘅性格你可以分析得到，同佢越近，同埋喺文化血缘嗰度啊，系越亲密嘅。譬如话欧洲、加拿大欧洲里边嘅丹麦德国，佢就越憎嘅。如果你远少少譬如话即使系墨西哥。或者東南亞、日本同埋韓國呢啲咧，曖昧啲中間嘅嗰啲，佢把口又冇咁辣嘅。之但係同美國嗰個利益係對抗得最犀利。譬如中國同俄羅斯咧 ，Donald Trump 就對呢兩個敵對國家嘅領袖咧，係好似嗰把口咧係好似鋪咗蜜糖咁，就話係佢老友。咁所以咧喺呢三層夾板之間。身为台湾华人的黄仁勋咧，嗰、那个企位嘅佢自己好好醒醒定定，因为 Donald Trump 最近对于美国全体嘅35万中国留学生咧，都唔系好 like， 而家随时就全部赶翻翻去。嗱，你话真系要彻查呢啲中国留学生又好，台湾企业家又好，你要对一间台湾企业，例如英伟达台积电啊，里面嘅人事啊，行政管理嘅架构，每一个人要查。除了你是科学家，你有没有政治立场？你的政治立场到底是亲民进党还是亲国民党？要不要每一个人的 Facebook 是拿出来倒查10年你以往的言论记录？这个对于白宫来讲，就算有这样的财力都没有这样的人力资源。尤其很多这些科学家他平时有政治信仰或者什么，他不会出声。不会出声他会将呢啲英伟达又好，台积电又好，下面嘅晶片咧，系会私底下偷偷俾中国。呢个韩国嘅三星就试过啦，已经拉过唔止一单啦。所以呢啲系防不胜防嘅。长远嚟讲，你就算 Donald Trump 防到未来嗰4年之后你落台，下一任民主党上嚟，瞌一瞌眼瞓，好似拜登咁老一老人痴呆咧，嗰树又乒乒乓乓五鬼运财噶啦。所以咧。长远嚟讲，时间喺中国呢边，好多华人喺美国同埋喺台湾做工程师，佢哋嗰个政治立场同埋佢哋喺美国系咪话感受到所谓嘅玻璃天花板嘅压抑？呢啲全部都系中国咧喺心理上可以埋手嘅弱点。你一个 Donald Trump 喺白宫成天人咧，系鞭长莫及。所以长远嚟讲咧， 就即係呢個係 Donald Trump， 我相信係好難克服嘅劣勢，因為你做得過太少少咧，就即刻俾人話種族歧視。咁但係咧，就而家咧對於佢嚟講啊，係冇得傾嘅。中國彎道超車，佢又彎道超車，呢啲又講到尾咪係咯。Donald Trump 而家玩緊嘅就叫彎道超車，咪點解你大陸得佢唔得咧？彎道超車就是全部反台，就是冇底線，就是 think outside the box， 就是夠膽顛覆，就是做一啲以前嗰啲人未敢做過嘅事，就是冇曬道德包袱，咁得唔得先？係嘛？嗰啲美國嘅左派啊，嗰啲主流傳媒淨係鬧 Donald Trump 而家咁樣大逆不道，但係中國對美國同埋對西方一早已經彎道超車。但是美国啊，西方咧系冇噏半句声啦，而家咪就系咯。弯道超车就出晒啲电动汽车啦，而家数以十万计齐集喺欧盟大门口啦。你个德国汽车工业啊，就冧咗一大半啦，系咪啊？ 根据咧美国众议院嘅报告咧 ，DeepSeek 啊系拥有六万个啊呢啲被禁运嘅晶片啊，当然啦，部分 H20 喺当时咧。是可以入口的，但是 A100、H100 和 H800 全部都是美国政府禁止出口中国。但是上万的晶片究竟在哪里而来呢？当 Donald Trump 说要禁止提供给中国之后，还有要调查新加坡究竟有没有做白手套的角色呢？辉达对新加坡的出口或者那个盈利大幅下降。其实就算没有证据，你看个盈利你就知道新加坡就是做了个转运港了。嗱，咁呢個情況咧，我可以打個譬如，如果大家睇過嗰套奧斯卡得獎電影《奧本海默》咧，大家都記得啦。當時咧就係盟國即係美國咧就要趕快製造原子彈，咁就喺個沙漠上邊咧開始揾科學家一齊去研製。當時咧其實喺德國咧亦都同時間喺度研究緊呢個原子彈，大家鬥快。其實有啲似咧今時今日對於 AI 人工智能技術嘅開拓一樣。咁但係咧，當做咗原子彈之後咧，跟住落嚟咧，就係一連串啊嘅間諜同埋咧捉鬼啦，因為咧裏邊咧嘅科學家已經被滲透啊，好多嘅蘇聯嘅特務啊或者間諜咧喺裏邊，甚至咧將好多嘅原子彈嘅資料咧已經係同步送咗去蘇聯。咁後來咧蘇聯咧更加進一步就研發到大威力嘅嗰啲沙皇輕彈啊嗰種同呢個美國同埋北約咧係進行咗呢個核子嘅競賽。嗱，依段嘅歷史咧，我相信 Donald Trump 咧一定會知道。而家人工智能嘅問題咧，其實有啲接近嘅，就係當美國開發咗之後咧，大量依啲技術咧泄露咗，或者係依啲晶片咧硬件就去咗中國。而家開拓出嚟嘅 DeepSeek 或者其他將會更加多嘅機械人應用啊、無人戰機啊，依啲全部咧都係來自美國嘅技術。咁吸收個歷史經驗咧，依種剽竊啊或者係間諜行為咧，是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安全，同埋如果不用雷厉风行的手法去停止呢，其实只会重蹈覆辙，就是好像奥本海默那套电影那样，你即使美国做了原子弹出来，跟住落来呢就会被苏联偷晒啲技术，跟住自己再做氢弹，跟住呢就同美国呢就争一日之长短。咁如果喺嗰一刻虽然话咩白色恐怖啊，咩麦卡锡啊，咁但系咧，你都系一定要做噶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你今时今日有一个 DeepSeek 啫，其实跟住仲有千千万万其他嘅呢啲 AI 人工智能公司喺中国出现。好似陈百祥话斋，佢话到时啊，十万架无人飞机啊喺个天空上边啊，你几多只航空母舰都冇用，因为未来嘅战争就系通过 AI 无人机同埋呢啲咁嘅作战。这种情况呢，这个黄仁勋的晶片呢将会是等于呢那时的原子弹一样，是会左右世界大局和世界和平的。 所以美国呢是未能由历史那里吸收教训。奥本海默这套戏已经讲了给你听，很隐晦。为什么苏联可以在1948年爆发第一粒氢弹呢？就是美国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原子弹物理学家里面出现叛徒和间谍。点解呢啲叛徒间谍名正言顺要将技术系偷窃出嚟俾苏联呢？就系佢哋同埋一班左翼嘅知识分子见到1945年美国连续向日本投集咗两个原子弹，佢哋认为只让美国一个国家拥有原子弹咧，先至系威胁全人类嘅和平。 一定要令到美国的对家敌人都有原子弹才可以制衡返自己。这些呢是美国左翼的三十年来自从1945年一个信念来的。你话俾佢咧，呢啲系叛国咧，佢哋系唔承认嘅。佢话咧，美国啊，先至系我哋不能够啊相信嘅第一目标。嗱，而家咁样系第二次噶啦，吓呢个咧就系 AI 晶片同埋呢个电动汽车。阿马斯克喺上海设厂，你系明将嗰啲技术俾佢噶啦。电动汽车里边嘅晶片咧，系可以随时咧转做军事运用。好啦，你而家先识得封锁，会唔会迟啲咧？因为中国的 AI 产业呢是会想自己的破局的策略，就是呢国产的晶片加速替代。现在华为呢有一只叫星腾 910B, 已经在腾讯、蚂蚁集团等企业呢是投入规模化地应用。它的训练效率呢据说啊就比他们的上一代中国制造的晶片呢是提升了四成。另外还有一只叫做木希科技嘅雲芯 X 系列更加實現咧，中國聲稱七納米晶片製作過程嘅突破，就獲得中國政府咧係優先採購嘅承諾。嗱呢啲咧嗱唔知真定假，因為我同你都唔係電子專家，只不過中國咧個信心就係，就算我自己研發嗰啲晶片只係得你八成嘅效功效。我就已經當贏了，我不需要好像十成功力或者是超前。八成呢他已經以他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和這麼多的人口和這麼大的市場呢他都可以 cover 到呢他很大的那個需要。現在中國出產的晶片呢正形成一個叫二加三的結構。第一就是華為星騰和百度昆崙，這個就叫二啦。這兩大財鼠構成主力。三是什麼呢？就一间叫做木希，头先所讲嘅，另一间叫瑞元，瑞人士嗰个瑞，啊，同埋一间叫登林，呢三间咧就系二拖三，就组成咧中国啊一个咧晶片制作嘅新平台，明确咧系要求新建嘅项目啊，喺呢啲晶片嘅国产化咧，一定要咧系达到不低于六成，即系咧我都唔需要以后依赖你英伟达，系嘛？咁所以咧，英伟达而家咧就系有优势，系嘛？佢个市价咧系短期内咧都仲有上升啊嘅诱因，系嘛？咁但系咧，你睇下就已经咧就中国嗰方面咧就系有个替代争取到咧已经一个窗口期噶啦。所以而家对于英伟达嚟讲咧系非常之关键啊。另外就系咧全球化嘅布局就重新构造。部分的中资企业开始在马来西亚、泰国是建设这些 AI， 他们叫算力的节点，透过离岸资料中心承接跨国 AI 的训练任务。这些也是美国防不胜防的，包括东南亚和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那里制造的很多一支叫做千卡的集群已经连接了中东主权基金嘅一啲咧資料庫。嗱，而家咧中國咧係用一隻叫技術出海嘅模式咧，係規避直接咧呢個美國嘅個限制，又透過離岸外包嘅形式咧，係可以取得有咁先進得咁先進嘅晶片。啊，而家美國圍堵咧就真係好有少少吃力嘅，係嘛？咁對於英偉達嚟講咧，佢個長期佈局咧，啊，亦都發生一啲微妙嘅轉變。佢有可能失去大部分或者全部嘅中国市场，只不过佢只能够咧系寄望于喺欧美市场嘅日价能力咧系持续提升，就靠咩咧 ？Google 或者呢个朱克伯格嘅嗰个 Meta 呢啲企业咧系嗱嗱声同佢签署咧晶片嘅采购协议，由 H 一百至到 H 二百就叫做拉上补下。嗱，但系呢个速度够唔够咧？就算個速度唔夠，對於英偉達嘅盈利咧係短期有少少影響。嗱，黃仁勳咧喺呢個時候就要記住唔好利欲熏心，就係問嗰句你想賺到幾多先夠啊？你已經係全世界排名首一首二嚇嘅富豪，你係咪咧個一生人嘅目標係要贏馬斯克咧做全世界最有錢嗰個？就算係做到，又可以維持幾耐？嗱，呢啲就係好多係讀科技同埋讀理工嘅人， 在这方面缺乏一些人民的修养、啊、好像李嘉诚人家就不是啦，是吧，他起码他都说富贵于我如浮云啦、啊、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对于黄仁勋这些台湾仔和少年得志的科技专家，他未必有这方面的人民的修养。这个人民是指 humanities， 是哲学、啊、哲理方面的认知。一味呢是要扯到尽、啊、向高峰、啊、另一个高峰呢是不断挑战。他自细是这样的、 啊、我觉得 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这个才是、是他的弱点。这个在某种程度上 Donald Trump 呢也都是类似的，是不 是？是啊，咁呢个时候我觉得最好用返夏宝龙呢嗰番讲话呢去俾阿黄仁勋。在大是大非的面前呢，不能够只是讲赚钱，一定要坚定地和国家是站在一起。不过他的国家当然不是中国，因为他是美籍的嘛，也都娶了个美国老婆，他的身份当然是美国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最好引用夏宝龙那句说话，令到他不要只是为了钱。 这个就是美中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了。当你中国人社会在香港，夏宝龙一声、啊、叫啊！火力全开，系一声怒喝嘅时候咧，中国香港特区系冇人够胆出声嘅。之但系如果 Donald Trump 用翻夏宝龙呢句说话，喝令台积电，唔好讲台积电啦，你系台湾啦，喝令黄仁勋你呢个美国华人，你个衰仔，你一定要坚持企喺国家嗰个利益嗰边嘅时候，就会有美国嘅主流媒体咧系带头攻击 Donald Trump， 话佢霸道啊，话佢垄断啊。啊！话佢系种族歧视啊，等等。嗱，呢啲咧就系你美国嘅制度啊，其实落后于中国。中国咧系要某种程度嘅专制同独裁，令到嗰啲人 shut up。所以其实 Donald Trump 咧内心咧系非常之啊崇拜或者叫做咧系羡慕啊啊呢个习近平同埋普京。而啊，你哋头先讲嘅呢一点，亦都说明美国嘅民主同埋自由系咪过多咧？啊，多得滞啊，系等到。好多呢啲小人啊，同埋三流嘅人物咧，系利用民主同埋自由啊，系乱咁出声，然后咧去影响同埋破坏美国嘅利益咧。如果系 Donald Trump， 系咪应该成为一个阶段性嘅李光耀咧？系咪应该建立某种独裁咧？如果系啊，你班美国嘅蛙鬼啊、左翼啊、左交啊、知识分子啊，系咪鬼杀咁嘈？然后即刻话佢系麦卡锡主义咧？嗱，呢个美国系唔会受啊呢啲咁嘅猛药嘅。嗱，呢个就系最大嘅弱点。中国啊就可以攻坚咧美国人呢个弱点，而美国人觉得自己优秀于中国人嘅就系佢觉得自己有个人嘅性格，啊不自由冇宁死，而最终你系斗唔过奴性啊，系非常之深重嘅另一个国家嘅。嗱，而家就睇下黄仁勋喺呢两大巨轮之间，你身为一个台湾人啊。你怎样处理你自己的前途和那个位置呢？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 你都知道现在香港 in a way 都是叫 trouble water、啊、既然我们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走一走这条桥的。 我希望很快有机会我和你就成为在海外和香港很多身处 trouble water 的朋友啊，和他们搭一条桥，令到他们成为一种慰藉，是吧？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现在就来看看最新的精华片段啦、 啊、我这三年尤其这一年，我遇到识与不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话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啊，由自入兴啦，